欢迎收睇星期一晚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系节目主持人朱文。其实咧，大家睇过呢个节目咁耐啦，有冇谂过呢个节目咧系假嘅咧？我唔系话我哋讲大话或者讲咗啲错嘅学术内容，而系我朱文呢个人其实从来都唔存在嘅，甚至呢度嘅台啊、呢度凳啊、呢度嘅书，全部都唔存在。谂下谂下，再谂，原来你眼前嗰部电视机，或者你手上嘅嗰部手机，甚至只手本身，以至成个世界都系唔存在嘅咧？呢、這个咁引人入胜嘅问题咧，其实就系哲学入边其中一个好出名嘅问题，就是、一个怀疑论嘅问题。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是、爱是怀疑。咁我哋嘅主题咧就去讨论怀疑论。咁我哋讨论之前咧就介绍一下今晚各位拍档主持一齐倾怀疑论嘅。咁首先有大家都见过好多次嘅严肃啦， 未必见过其实 未必系咯，你知道未知道系咪见过？ 你以为见过，其实冇见过啦。 咁亦都唔系好肯定有冇见过嘅，阿轩都喺度嘅。咁仲有一个肯定大家未见过嘅， 呢、這个 就 系 新出镜嘅嘉乐。Alex 唔肯定， 系啦，咁佢對懷疑論咧都 出過嘅，可能你以為未出過啊， 咁就係 Alex 嘉樂咁樣，咁希望大家今晚幾位嘉賓主持就希望睇下可唔可以拯救翻個世界，或者拯救翻我哋人類嘅知識啦。 但可唔可以淨係拯救唔拯救你，拯救其他嘢？即係我想，我不嬲想你係假象嚟嘅，但係成日都廢你係真，我好傷心嘅。 拯救我就 OK 㗎啦， 咁都 OK 嘅。睇下我哋有冇啲哲學家有個理論係專 exclude 咗我嘅一個世界觀啦。 依套哲學可能係可以攞落佩爾哲學獎。 咁我講到懷疑。似乎有一个哲学家应该是不得不提的，咁嗰个系边个咧？读过哲学嘅应该知道， 唔系你啊嘛，系嘛？我几惊你讲啲咁嘅嘢。 首先我唔系一个哲学家， 唔系大晒嘅真系。 首先我唔系一个哲学家，所以一定唔系我嘅。咁嗰个应该就系笛卡尔啦。咁我谂可能观众大家都有听过呢号人物啦。咁有冇人可以简介一下呢个人同怀疑论嘅关系，或者佢有咩有趣嘅思想或者故仔咧？ 等我讲。咁笛卡爾係一個法國哲學家，咁佢同朱文就有個共通點，就係、是、有兩個共通點嘅。第一咧就係、是、喺歐洲讀書啦。 哦，我幾驚你話都係人啊嗰啲添。 係喎，咁三個， 我唔肯定你係咪啊嘛，同埋 即係成集節目講咩，啲人都話我唔肯定，我唔知。 唔係我可能笛卡爾係，我肯定你唔係，我肯定嘅呢個係。 第二個共通點咧就係、是、咧，笛卡爾同朱文一樣。都會問一啲好奇怪嘅問題，即係好似頭先朱文話啊，我存唔存在啊？依啲嘢存唔存在啊？咁樣啦。咁笛卡爾喺佢本著作《Meditation》啊，《沉思錄》咧，都問過一紮好奇怪嘅問題嘅，例如啦，有冇可能我哋而家眼前所見到嘅嘢，朱文嚴肅啊 ，Alex 喺度，其實只係發緊夢咧？有冇可能咧？咁我哋平時日常就會諗，我分到發夢係點，唔係發夢係點樣啦？雖然我唔知搣塊面有冇用啦，依、這個 即係嗰啲漫畫嗰啲打字啊， 打自己一下就會醒咁樣。 其實打，我而家係冇， 唔係發緊夢， 唔係發緊夢。 因為笛卡爾嗰時未發明陀螺啊，可能即係咧，我覺得有辦法咧，係啊，知道啊，或者嗰陣時啊 Christopher Nolan 就未出道咗之後就解決咗懷疑論嘅問題。 只要轉下個羅頭， 破壞咗呢個所謂夢嘅論證，係啊，嗰時未有啦。 咁點解佢會覺得我哋分唔到咧？就係因為。我哋平時睇依個世界，我哋聽依個世界，感受依個世界，都係通過我哋嘅五官啦，眼耳口鼻係咪啊？係之類嘅， 觸感啦，同埋 係啊，同埋就係觸感啦。但係依啲所謂嘅 five senses 啦，其實係有可能誤導我哋 嘅 喎，我哋 唔可靠嘅， 唔可靠啦。我哋可能會有幻覺啊、幻聽啊，我成日都聽到唔知有人同我講嘢啦，以為有女仔同我講嘢啦，但係發覺冇人啦， 以為有個女朋友， 係以為有女朋友，但係 日日同佢發夢嘅時候， 唔好再講，唔好再講， 發喊啦， 係啊。咁依啲五官係可以欺騙我哋噶嘛？咁我哋對依個世界嘅認識最主要啦，就係經過五官嘅。咁如果我哋認識呢個世界是透過經驗觀察的話， 經驗又不可靠， 經驗不可靠喎。係啦，咁如果真係我哋發緊一個好點講咧， 好真嘅 真嘅夢係啦，好 fit dream 咁樣啦， 即係唔似真喎，即係栩栩如生， 佢 經驗好似係即係好似真係同你生活一模一樣嘅。 係啦，咁我哋點分咧？究竟有冇可能真係好似頭先嗰個陀螺嗰套嘅？嗰套啦， 係嗰套 係啦，一樣噶嘛，但其實係發緊夢噶嘛。咁樣啦， 即係可能我哋發夢嘅時候，即係知道自己發夢嘅時候咧，喺第一層次嘅夢嚟嘅。其實而家就係一個更加大包住一個細夢嘅大夢，係啦，即係嗰個係夢中夢。而我哋點知道自己唔係一個更加大嘅大夢裏邊？ 我要補充翻少少就係笛卡爾其實就咁聽好似佢係一個好成日懷疑或者無端端懷疑人，甚至好似我哋一樣，因為其實我識好多 好多人都係，我細細個嘅時候成日都懷疑自己係咪存在，可能有啲不快嘅童年回憶。 我驚你冇，我驚冇， 即係冇存在感嗰啲， 即係係啦，啲拆存在感，好似我突然之間上呢個節目。 但我以為你講係女朋友啊，即係成日都好有懷疑精神。 我都好懷疑你有冇女朋友， 懷疑你有冇做錯事嗰啲。 唔係講翻就係因為迪卡兒其實佢成個project 啦，佢成個系統點解無端端懷疑呢，其實就因為佢想為佢嘅知識啊，想為知識人類嘅知識， 唔係就係佢嘅知識， 去揾翻係啦，可能係佢啦。如果佢覺得自己淨係 自己代表人類知識， 為咗人類知識揾翻個基礎，點解咧？因為譬如話係我哋平時喺我哋平時會講話，我哋知道好多嘢啦。譬如我知道我隔離有個肥仔坐喺度啦，我知道而家好光啦，唔知而家好光照住我啦，上緊節目諸如此類。咁但係呢啲咁嘅知識背後有冇一啲基礎呢 ？OK， 如果係冇基礎，你諗下其實好大鑊嘅喎，即係好似同迷信或者亂咁相信一啲嘢一樣。我哋會覺得知識同相信應該係有一個區別，甚至乎知識其實係高級過純粹信念啲啲，因為知識可能要求一啲 理由啊、證據啦、 證據，甚至乎我知道一啲嘢，我要話係真嘅。OK， 咁好似頭先啊， 知識係穩陣啲， 係穩陣啲。軒就好似頭先軒少所講。就係、是、喂，咁如果係咁嘅時候，我哋咪應該要反省翻我哋日常生活之中知道嘅嘢，究竟個基礎係啲咩呢？好啦，咁我哋日常生活之中，我哋最基本嘅知識就係譬如話我哋五官所及嘅知識啦，頭先阿軒所講嗰啲啦。然之後我哋第一期就揾翻就係、是、問翻就係、是，其實喂依啲我哋認為最基本最基礎嘅知識，似乎都可以被質疑喎。似乎都 可以，所以講得講得準啲，可能唔係話嗰啲知識被質疑，係究竟嗰啲識係唔係知識先？即係如果對大家嚟講，可能係啦，我哋有信念啦，我相信某啲嘢，我相信前面有肥仔，我相信前面有張台有肥佬 ，sorry， 即係我相信前面有肥佬，係啦，我相信，但我相信前面有肥佬呢、這個信念咧，係咪真？係咪稱得上係知識咧？就唔係就相信得噶嘛？相信完之後，可能舉個例，又係真嘅，因為我咧信啲假嘅嘢。系嘛，同埋相信系唔需要任何理由嘅，唔需要證據嘅。但如果我清楚曬知識咧，似乎唔可以係有撞中嘅，係嘛？即係我話我相，譬如話我相信今晚，譬如我知道今晚六合彩開一二三四五六，但其實我係亂咁噏，點知道咁啱開一二三四五六？你就算中咗都好啊，你唔會話我呢、這個話自己係有知識咧，係真噶嘛，係啱噶嘛？ 因為知道咯， 我咁啱撞中啫嘛，即係我話我知道係錯嘅呢個講法，所以就可以顯示到咧。信念其實低級啲嘅，即係普通嘢叫信念。但係咧，如果我哋話啲嘢，我哋覺得係知識嘅時候咧，似乎門檻係高啲嘅。而迪卡爾嘅工作重要就係在於咧，佢係要確定我哋而家覺得自己有嘅嗰啲知識咧，係真係知識嚟嘅，唔係只係一啲咁啱撞中嘅信念咯。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就要揾個基礎啦，就係、是、揾一個我哋覺得穩固嘅 starting point 嘅一個出發點。佢有時甚至有嗱好有型嘅，叫阿基米德點有時。 我今日著咗一件阿基米德嘅 T 嘅，其實。 冇錯， 個點啦，個點 係個點就係 同嗰啲唔係同嗰啲同啲身材捐好嘅嗰啲模特兒一樣，即係好容易肚腩比較大咧會走樣啊，睇唔出佢阿基米德所以。 阿基米德即係一個古希臘嘅數學家。 係啦，咁點解叫阿基米德點咧？就因為阿基米德咧好犀利嘅，寫一本嘢咧就叫做呢個幾何學。就係咧，佢為咧人類嘅一個幾何知識咧，由一啲好 fundamental、好基礎嘅一啲出發點，一步一步推實成個幾何系統出嚟。於是人類嘅所有幾何知識，佢就原本覺得啦嚇，就可以由嗰幾條 principle 咧，嗰個原則出發，即係佢叫做 axiom 咧，其實就可以推曬出嚟。咁最後就可以建立一個穩固嘅知識體系。而迪卡爾嘅計劃就更加誇張，佢唔係就係 數學， 唔係數學或者幾何，而係人類嘅所有知識，或者一啲基礎，由嗰個基礎出發咧，可以令到所有知識咧，原來真係知識嚟嘅，我哋唔會覺得佢只係啲信念咁簡單咯。 咁阿軒頭先嘅講法似乎，或者 Alex 嘅頭先嘅講法就係、是、似乎嗰個阿基米德嘅點咧，就唔能夠係感官經驗，因為好多時候我知道 Alex 喺我隔離，點解？因為我摸到佢啦，見到佢，咁我咪有基理由咯，有基礎去。support 我呢個知識咯，但係 Alex 同埋阿軒頭先就話，似乎我發夢嘅時候都見到啲嘢㗎，海市蜃樓我都見到個綠洲，所以就證明其實感官經驗就唔夠成為呢個阿基米德嘅點咯。 因為佢如果用嗰個阿基米德會冧㗎嘛， 係啦， 即係打即係而家同而家嗰啲嗰啲某啲鐵路公司一樣啦，我夠沉降㗎嘛，你嗰個知識 就講啦，冇再講，冇再 講，我驚呃人嘅， 一樣係會呃人嘅，咁但係似乎有啲嘢穩固啲嘅喎，例如。 嚟阿基米德啱啱想研究嘅咧， 數 學 咧， 我知一加一等於二，唔係我見到有個數字或者見到個加號噶嘛。 但先講清楚，阿基米德嗰啲係幾何學嚟嘅。不過你文科仔，我就 文科仔對唔住。 係啦，雖然其實你都係要讀數學嘅，不過我哋繼續講先。 即係我意思係，似乎有啲知識嘅來源 就穩陣啲咧， 係唔係靠經驗嘅？數學啊、邏輯呢啲係靠好似人類理性或者啲穩固啲。 都有講過。 即係佢都質疑埋呢一點嘅。 質疑埋嘅，即係我哋平時會覺得數學一加一等於二冇得質疑啦。是啊，是必然地真啦咁样。但佢话我哋可以想象可能係有一个好邪恶嘅魔鬼，而且佢好无聊啦。你每次 佢真係几无聊喎咁。 佢每次都会呃你，当你喺度諗数学一加一可能真正嘅答案係等于三嘅。但係当於全世界人喺度諗一加一嘅时候呢，佢就会呃你，欺骗你，控制你。 即搞你个脑。 係搞你个脑啦，令到你以为係二啦。咁、所以我哋个大家都觉得一加一等于二，但其实都可能是錯的。 哦，即是連那個數學或者邏輯都不足以成為那個點。 所以魔鬼是很屈機的。因為魔鬼呢，其實你想想其實夢都不用了。如果你可以想想有一個可能，就是其實每一次我們覺得自己知道一樣的時候，不論是經驗知識，但是剛才那些推理啊、數學的知識都好啦，其實有魔鬼搞你呢，你每次都可以衰的。 是。 是啦，即是這個作為一個暗黑大佬呢，如果我們要為這個知識奠基呢，他一定不得不打敗他。 不過要講清楚。 就好像飛雲一樣。 他竟然不是說真的有這隻魔鬼的。 是啦是啦是啦。 即是說有這個可能啫。 即是我們排除不了這個可能。 是啦。 如果有這個可能的時候呢，你怎知道自己不是在那個情況裡面是有一個魔鬼搞你。即是他不想真的要覺得有一隻。即是说我们排除不到呢就出事了。因为排除不到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不是在那个 case, 而是在这个 case 咯。如果你不知道哪个 case 的时候，你根本就清不上你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去说我知道什么什么知道什么什么。 那怎么算呢？迪卡尔最后有没有找到那个点？ 迪卡尔找不找到？ 是我自己都質疑自己。 不是，我不是迪卡尔。 因为迪卡尔是或者找到。迪卡尔是不是找到呢就不知道。这个问题又复杂，你应该问迪卡尔觉得自己找到。那就知道，就是他觉得 相信自己找到。那他相信自己找到什么呢？ 最后是最出名的那句了。我思 初恋我在。 不是那句孔子说。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雖然有冇 therefore 呢個字，可能有啲討論 或者翻譯有啲唔同版本啦，有啲話 I am thinking therefore I am 咁樣啦。 但係呢一句咩意思呢？ 係咯， 係咯， 即係佢最尾即係 講嚟做咩咧？好似好型噶嘛。 好多人有個講法噶嘛，我思故我在就係因為你存在為咗思考，所以你 嘅意義， 你人生嘅意義就為咗思考。即是你不思考呢，你不如死了去算了。即是很多人咁样讲的。 很多讲的都是什么我嘟嘟嘟故我在。 所以我就想讲就是无论几多诠释都好，因为诠释是错的。 好。咁我哋下节返嚟继续讨论我思故我在究竟真係点样解嘅呢。好，剛才呢就讲到我思故我在，咁就未解嘅。咁喺解之前呢，嚴叔應該有啲嘢補充。 唔係，我就想講，其實大家中咗我計。 你就係魔鬼。 即係個觀眾係咪而家拭目以待，即係覺得好爽聽得啊？其實就係俾你感受一下，其實你嘅知識，你以為自己有嘅知識咧係幾唔可靠。即係我啱啱咧就同大家講啦嘛，即係點解個知識係基礎揾一粒點咧？叫阿基米德點。我就講一句話，係因為阿基米德寫一本書叫《幾何學原理》咁上下啦，就係成個為咗幾何學奠基咁樣。但事實上咧，大家其實諗下知啦，即係有聽有讀多啲書都知嘅，就係唔係阿基米德寫啊嘛？幾何學原理其實係歐基米德寫啊嘛。即係你唔好以為四個字一樣啊嘛，即係司徒法正同埋司徒文俊咁係唔同人，即係唔同人嚟嘅呢啲係。咁於是咧，你要。你唔係同名即係近名啫，所以事實上呢係大家中咗我計嘅，即係俾大家感受我就係魔鬼，就係、是、其實阿基米德點點解叫阿基米德點呢，係因為呢阿基米德相傳呢請講句某句說話嘅、就係呢你俾一個點我呢一個公公嘅支點啦，佢就可以撐起成個世界。 迪卡爾咁 啦。係啦，咁呢個粒點呢就好似迪卡爾揾緊嗰個知識基石咁，你俾粒點佢呢就可以撐起整個撐起曬整個知識嘅體系。咁所以就叫阿基米德點。但係佢的確係呢嘗試以呢個歐基利德寫嘅幾何學呢作為範本去設計整個知識系統。 嗯。好啦，咁釐清完之後即係又返返去阿基米德個點啦。咁迪卡爾就話佢自己揾到啦。那個點就係關我思故我在呢句名言事啦。咁聽落好似唔關事㗎喎。即係嚴叔上一節都話我思故我在唔係解成應該係啊我思考所以我人生有意義咩，唔係應該咁解嘅咩，關咩阿基米德嘅點咩事啫。 我希望可以等我解。咁啊，頭先我哋上一節咪提過，佢問咗好多好似好白痴嘅問題咁樣啦。 但其實他想做的事就是質疑我們不同好像大家都相信好像夠穩固的知識，看看是不是可以被懷疑。但我們剛才提過了，是他可能錯的，是我們可以質疑的。那呢，那他就宅在家中，就不斷在想有些什麼我們的知識是不能夠被懷疑的呢。那他就想了很多，想了很多，發覺死了，原來人類絕大部分的知識都可能好像剛才嚴叔所說，就可能被魔鬼騙咁樣之類，總之是可能有其他情況是會錯的，我們不能夠 rule out 排除那些可能的。但是有一點是不能夠排除的，就是我思故我在。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呢？ 就是當他懷疑他說我們懷疑緊我們的所有知識的時候，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我存在才能夠做懷疑的嘛。我懷疑緊的時候，就是我存在在這懷疑緊咯。咁所以當 即乜都可以懷疑，但起碼如果我一有懷疑嘅時候，呢、這個懷疑咧係冇得被懷疑嘅。 係啦， 所以這個懷疑嘅懷疑緊嗰個人咧都冇得被懷疑。 係啦， 冇錯。所以就起碼有個懷疑緊嗰個人啦， 或者唔係一定冇得被懷疑嘅。如果你懷疑個懷疑，咁咪又有個懷疑存在咯。即係無論如何，似乎都有個懷疑喺度咯。 至少有一個可以被肯定嘅懷疑。 係啦，咁所以佢就我思故我在，就係我個思就係懷疑啦。當我懷疑緊某啲嘅時候，我一定要先存在，我先能夠去懷疑呢個世界上所有知識。我唔存在就做唔到噶啦。 因為我哋肯定，即係頭先朱文都係就可以講話懷疑嘅懷疑，佢仲有個後設嘅，即係後一步嘅懷疑咁啊。但係卡爾應該個方法就簡單啲嘅，就直情係因為當我懷疑緊頭所有知識係咪真係有嘅時候咧，佢嗰個懷疑佢已經覺得係冇得懷疑。佢直情好含文就講得好清楚，即係似乎我哋可以好肯定咧。喺做所有懷疑嘅時候咧，呢啲懷疑。係嗰個懷疑緊嘅人咧，係肯定存在嘅，因為咁好明顯啦，唔係點會得嗰啲懷疑點存在啫？係啦，咁喺呢個意義下咧，我仲要話嗰個懷疑者自身嘅存在，即係我啦， 不能被懷疑 係肯定嘅，係啦。咁於是就我思故我在，個解釋就係、是、我思故在唔係因為我存在意義係要思考啦，係調轉嘅。其實因為透過我知道懷疑緊，我知道自己懷疑緊，我懷疑緊一樣嘢冇得被懷疑。所以肯定到我是存在的，我思即我懷疑啦，故因此可以說明到、證明到我是存在的，我思故我在。 冇錯， 係啊。 咁所以可唔可以話就係嗰個懷疑緊嘅嗰個主體，就係笛卡爾最尾揾到嘅嗰個阿基米德嘅點咧？應該就可以透過呢個你慢慢撐起成個世界。 咁頭先我哋講過好多咧，即係佢話懷疑好多嘢啦。咁但係我哋今日嘅主題係懷疑論啊嘛。佢咪一個叫懷疑論者嘅存在，咁佢唔係嘅，係啦。點解咧？因為佢之後有一個好肯定嘅答案，就係我哋呢個世界大部分嘅知識，甚至全部嘅知識都係穩陣， 都係真嘅， 都係真知識。 嗱，呢度可以好即係因為今日因為唔係討論緊一樣嘢嘛，唔係我今日嘅課題，但可以好快咁樣咧一個 fast forward 講下，即係好快咁樣講一講，即係講咩？就係佢首先從我存在，即係我思故我在，證明咗我存在啦。佢 個點啦， 嗰一點啦，作為跟住下一步咧。就透過嗱，跟住好快，我唔解釋噶啦，即係起碼個理論係咁嘅，就係我存在，但係透過我存在咧，就會證明咗多樣嘢，就係咧有一個我嗰啲上帝嘅概念嘅存在，就係我存在之後咧，就發現我肯定有一個上帝嘅概念，我知道有呢個概念嘅，而透過我存在上帝概念嘅存在，就可以最後證明到上帝係存在嘅。佢透過我存在咧，證明咗上帝存在。於是咧，而上帝係一個全知全能全善嘅存在者嚟嘅，所以咧佢創造咗我哋之後咧，佢係唔會欺騙我哋嘅。佢好人嚟噶嘛，係嘛？你冇見過啲好人？ 唔係頭先個魔鬼咁樣。 唔係魔鬼，佢 好似你咁啊！ 係啦，所以我唔係上帝啦，好明顯。但係咧，有一啲上帝由我存在證明咗上帝存在之後咧，而上帝唔會欺騙我哋嘅。所以咧，我哋嘅所有經驗，所以我見到前面有張台，見到啲前面有個肥佬咧，如果我好清楚睇到有嘅話咧。咁就真係上帝唔屈我哋㗎嘛，就係真係有啦。 都真係幾清楚 啊！係好清楚而家，佢每一個線條， 即係 每一條 身影係 唏噓嘅鬚根，係啦，都係。所以呢個唏噓豬肉佬嘅形象，係每一個栩栩如生呈現喺前面，就證明咗上帝唔會呃我哋嘅。所以咧，就透過啲方法就證明咗我哋嘅經驗知識咧都係可靠嘅。所以咧，佢就拯救翻整個世界所有嘅知識啦，就由呢個我存在嘅阿基米德點。 哦，咁就多謝 懷疑論者咯， 多謝嚴肅嘅笛卡爾三分鐘啦。咁所以我哋結論其實就係笛卡爾都唔係即係我哋今日要講嘅嗰啲懷疑論者啦。咁個分別係啲咩，或者懷疑論究竟係啲咩咧？ 呢個可以補充翻少少嘅，因為如果係哲學入邊講啦，咩叫做懷疑論嘅時候，懷疑論啦，懷疑論嘅時候其實 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他們的理論是質疑我們常識認為是啱的東西，或者在常識上面我們根本上面不會質疑的，就好像剛才阿軒都說過，笛卡爾就是說我們的感官經驗，譬如說望到有桌子在這裡，有個肥佬在旁邊，聞到一些體臭咁樣嘅諸如此類， 觀眾聞到你咁樣， 唔係通感 有， 講到就 有啲同理心嘅觀眾，即係知道我幾難受嘅。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呢啲都係可以懷疑嘅，或者結論上面係懷疑嘅質疑。咁呢個就係一個懷疑論者。咁但係我覺得係有一啲要講翻清楚嘅，就係、是、其實你會睇到，雖然喺方便說啦，佢唔係一個懷疑論者，但係佢其實係 笛 卡爾並不是一個懷疑論者，但係其實佢喺佢嘅哲學理論入面其實顯示咗一種叫做懷疑嘅精神喺度。咁其實笛卡爾佢講一個理論啦，好似我哋啱啱講到啊，笛卡爾開創呢個懷疑嘅精神，其實唔係嘅，因為譬如話最懷疑呢個字啦，如果我哋去追溯翻之前喺希臘嘅時代，其實已經有呢個字，不過喺嗰陣時。懷疑呢個字skeptics 啦，佢哋個字源係 skeptics 啦，咁樣啦，係解調查。咁你諗下調查係咩意思？其實同我哋而家講嘅懷疑係好相似，就係、是、去將所有嘅證據放曬喺度，平衡地攤曬出嚟， 再審視。 唔好因為主觀，譬如話啊，我認為朱文係一個好討厭嘅人，所以佢做嘅事一定係錯的。 所以佢一定有體臭。 係啦，所以一定有體臭。唔係嘅，唔係嘅。譬如話頭先我。開拍之前問過曬所有嘅主持，其實係冇嘅。 係啊，我問過係冇嘅。 雖然我都好討厭所有嘅主持，所以係冇嘅。諸如此類，即係話其實所謂嘅懷疑或者懷疑精神呢一樣嘢，其實最基本嘅諗法就係我哋去將所有嘅證據平客觀嚟睇。 所以冇意思嚟講咧，有時學界啊，後面啲學術界就會講咧，笛卡爾嗰種懷疑咧叫做方法論懷疑。 冇錯。 即係咧，佢唔係懷疑論者，原因係因為咧，佢個結論並唔係。skeptical 嘅個結論唔係一個懷疑論式嘅結論，佢唔係最後話哦，其實真係冇經驗知識㗎，我哋唔係真係冇所有知識㗎、嗯，而係話透過懷疑嗰啲嘢係咪真嘅，跟住從而去揾翻個基礎出嚟。因為我哋唔懷疑嘅話咧，就唔知道原來佢冇基礎，係、嗯、透過懷疑先知道基礎喺度，所以個係一個方法嘅懷疑，係透過依個揾啲正面嘅知識嘅。 所以應該就類似係拆曬嗰啲大廈，先揾到最尾嗰粒阿基米德嘅點。 啊、 你唔拆曬上面嗰啲可以被懷疑嘅咧，你就揾唔到最確定嗰點。 所以翻返去頭先嗰個女朋友嘅比喻咧，就係、是、大部分女朋友咧都只係一個方法論嘅懷疑者，就唔係一個真懷疑者。即係佢其實佢最終都係好相信你嘅愛，不過佢就好希望透過咧。懷疑平時做啲乜，最終揾到嗰個點就佢哦，你真係嘅， 經得起個懷疑考驗，先揾到最確定。 唔係一個女朋友，即係男女朋友都啊，即係所有呢啲成日都有噶嘛，啲妒忌心啊，或者成日咩，每一個都係調查者，就可以咁樣理解啊、嗯。 我依個可以補充翻少少，因為講起女朋友，即係。唔係我，你哋可以懷疑 你朋友嘛？你朋友， 你朋友啊， 我朋友即係將女朋友或者一啲。即係交往睇成個宗教咁樣先算啦，即係好神聖嘅。其實一個蘇格蘭嘅哲學家啦 ，David Hume 啦，幽默佢都講過一句類似嘅説話，就係、是、如果你要成為一個公正嘅公允嘅真正嘅基督徒啦，或者其實我哋套翻現在講就係呢啲信徒啦，你先要成為一個哲學上邊嘅懷疑論者。其實點解你諗翻個原因就係因為我要去真係成為某一樣。嘢或者公允地成為一個相信宗教嘅人，即係教徒咁樣先算。我先要對我自己嘅宗教係客觀地去調查， 即係首先要睇下懷疑下佢有冇基礎先。 係啦，因為如果唔係，喂，咁你咪迷信，即係我因為我喺個街嗰度見到有啲著西裝嘅人派傳單啊，送個耳機俾我，跟住我就相信 用卡啊嗰啲， 就相信某一個宗教。咁其實你唔會話稱得上係一個。真正嘅教徒或者真正係虔誠嘅教徒，因為你嘅信念係冇乜基礎嘅， 冇篩選、嗯。 當然呢個係建基於某一套宗教觀啦， 係啦。 即係我諗有好多其他信宗教人就會覺得，正正就係冇理性基礎，嗰啲先叫信仰， 或者係基於幽默。 不過起碼呢個幽默嘅嗰個睇法啦，對於宗教嘅。 咁呢個就另一個宗教哲學嘅問題啦。咁究竟咁真正啦，笛卡爾又唔係懷疑論者，咁真正嘅懷疑論者有冇啲咩特色或者唔同嘅種類可以介紹下呢？ 我覺得可以先從笛卡爾嗰度講起，因為笛卡爾可以話開壞咗個頭，即係你哇講咗一個咁樣嘅理論出嚟，最初就主流嘅傳識就認為佢係為咗知識去建立起一個大廈或者大樹啦，但係 引嚟嘅狂風浪蝶就係話睇到哇，原來你迪卡爾咁樣講，其實你建立唔到嘅，因為你我思故我在，其實呢一點所謂好基礎一點，其實可以 被質疑 嘅，可以被質疑。點樣被質疑呢？一個當代嘅哲學家啦，羅素啦，其實就講過一句説話嘅，就係話其實我哋去睇我思故我在嘅時候，呢句説話其實未必係對喺成個知識基礎不可被質疑嘅。我哋如果從語法上面去理解嘅時候，其實係好可疑嘅呢句説話。 因為羅素嘅意思係咁嘅，因為好多歐即係呢個歐洲語文裏面啦，咁佢嗰時用拉丁文寫啦，當然呢個 笛卡爾 係啦，咁但係就算英文嗰啲都有嘅，就係、是、語法上嚟講咧，你講個動詞嘅時候咧，譬如你 I 英文啦 ，I think， 你講個 think 嘅時候咧，你唔能夠唔講 I 嘅，拉丁文佢用 cogito 就係 I think 嘅拉丁文啦，即係唔使寫出嚟，但係都隱含咗個 I 喺度，所以點解我哋會成日覺得有嗰個動詞就一定要有個隱含嘅主語？於是就係、是、就算我哋其實肯定到嘅，只不過係我哋有人 think 有人懷疑啫嘛，但你係咪肯定咗個懷疑者咧？呢、這個就唔肯定嘅，即係只不過因為呢個語法上咧，使我哋一講個動詞就以為一定有個主語喺度，有個 I 喺度咯。 咁我哋下一節翻嚟會討論一啲現代嘅懷疑論者同埋有咩回應。咁我哋討論咗好耐笛卡爾啦，咁我哋呢一節咧就希望真係討論翻啲現代啲嘅懷疑論者，咁但係有啲區分咧係不得不要先做嘅，咁我知道嚴叔可以幫我哋。 我第一個 point 要講嘅就係、是、咧，如果笛卡爾嘅 project 係成功嘅話咧，照佢就唔會再懷疑論啦，因為笛卡爾好成功嘛，為所有知識奠咗基礎，仲懷疑乜鬼啫？但事實上就係、是、歷史上有好多其他哲學家咧就覺得笛卡爾做嘅工作咧係唔 OK 嘅。第一就係頭先講過啦，最後上一節完嘅時候，我思故我在呢樣嘢本身係咪真係？可以接受咪懷疑唔到嘅咧，似乎唔係。咁另外就係、是、咧、由我存在推理推到呢個神存在，係咪又跳得到咧？有好多人就覺得唔得喎。咁如果唔得嘅時候咧，就算你證明到我，你都證明唔到神存在咧，你都保證唔到呢個經驗世界知識係可靠或者推理知識係可靠、所以最後咧就會仲有一啲現代版嘅懷疑論者咧係要提出佢嘅懷疑論嘅。咁、而懷疑論咧，我首先要做一啲好重要區分嘅，就係、是、咧我講我哋今集咧起碼講嘅懷疑論咧，其實主要係其中某一種特別嘅懷疑論。而且好重要嘅就是所謂知識嘅懷疑論，就係咧佢嘅重點咪在於咧懷疑緊我哋究竟有冇知識，係對某啲嘢有冇知識，係啦。咁譬如舉例，我哋係咪我哋以為我哋知道前面有張台，我哋以為我哋知道我隔離有個肥佬，咁我呢個知係咪真係知咧？會唔會其實我以為自己知道隔離有個肥佬，但係我根本就唔知咧？嗱呢一種懷疑論咧，同其他嘅一啲懷疑論咧都可以叫懷疑論嘅，係唔一樣嘅。譬如我哋可以有存在論嘅懷疑論啦，就係、是、其實我哋一早因為前面係有個肥佬噶嘛，我哋覺得。但其實是不是真的有肥佬呢？可能沒有的。咁有或者沒有肥佬的這個懷疑論呢，就是一個形上學或者存在論的懷疑論。但我們不是講緊這個肥佬存不存在，是講緊知識，就是我們知不知道這個肥佬存在。做個區分就是，就算這個肥佬存在都好啦，我們都不知道，是不是？即這個是關於我知識的層面的，就不是只是講緊譬如你存不存在等等。咁另外一方面就譬如道德啊那些都可以懷疑論的，就是我們平時講得殺人是錯的。係啦，咁呢個咧都係可以懷疑啦，會唔會一啲我哋好習以為常道德知識，唔係嘅道德嘅講法，其實係錯嘅，其實殺人係可以嘅。咁但係我哋唔係講緊嘢喎，唔係道德嘅懷疑論，我哋係知識嘅懷疑論，就包括咗，就算道德上面講啦，殺人真係錯嘅，我哋知唔知殺人係錯咧？會唔會其實就算係咁都好，我哋都知道唔到咧？所以係關於知識嘅懷疑論咯。 所以我哋一路嘅重點都係討論緊，我哋可唔可以知道到嗰個外在世界嘅，或者獲得一啲知識？我哋有冇所謂知識？呢、這個就係所謂知識論嘅。 而知識論嘅懷疑論咧，就係個結論上都係懷疑嘅。就係咧，佢會提出啲結論，就係有啲我哋平時以為我哋有嘅知識咧，其實你冇嘅。係，你稱唔上有咁多知識咯。 同笛卡爾唔同嘅， 同笛卡爾唔同嘅，笛卡爾嘅結論係正面噶嘛，就係覺得我哋其實係有嗰啲知識嘅。自從佢揾咗我思故我在呢個阿基米德點 知，即係極端啲嘅知識論懷疑者就會話我哋根本就冇任何知識咯。 係啦， 咁有冇啲人真係嘗試 argue for 呢個立場，或者 hold 一個 mild 啲或者點嘅現代版嘅知識論懷疑論咧？ 其實呢個補充翻啲咧，其中一個主流對笛卡爾嘅解讀，用現代嘅解讀嘅方法咧，就係佢會咁樣講嘅，就係、是。如果我知道我有啲日常生活嘅知識，譬如我有隻手，我知道而家呢度有張台喺度嘅話咧，我要肯定自己唔係發緊夢。OK。第二就係話我不能夠肯定自己係咪發緊夢，所以因為你話如果我知道呢度張台，我要肯定自己係咪發緊夢，但我唔能夠肯定自己係咪發緊夢，所以就推翻前項啦，就係、是、我唔能夠有。如此嘅知識，譬如話，我知道呢度有一張台，我知道有隻手，咁呢個係其中一種都幾主流解讀笛卡爾嘅方式。 因為你首先要肯定自己唔係發緊夢，但我哋冇辦法排除，其實你有機會發緊夢噶嘛。 係嘛？而家即係如果就算發緊夢都好啦，發個夢夠真嘅話咧，都同我哋而家有嘅經驗係一模一樣噶嘛。咁、你點知道你唔係發緊夢咧？所以你唔能夠肯定你唔係發緊夢。於是咧，其實你就唔知道，因為如果你知道你係唔係發緊夢，或者知道呢啲係真嘅話咧，你就自然要肯定自己唔係發緊夢啦。你肯定唔到喎。 或者平時我哋發緊夢嘅時候都唔肯定自己係發緊夢啦，以為自己活喺一個真實嘅世界啦。 同埋我可以補充翻少少嘅，即係有一啲唔少嘅人去質疑就係、喂，你梗係知道係咪自己發緊夢啦？因為夢同埋我哋而家嘅日常生活而家身處嘅處境係好唔同噶嘛。咁呢一啲咁嘅遺論者可以用其另外一啲盡量另一啲方式去反駁嘅，就係、你唔中意話發夢嘅話，咁咪話譬如話你係咪知道有一個全能嘅魔鬼欺騙你啊？即係話你能唔能夠肯定係冇一個全能嘅魔鬼欺騙你啊？或者你再唔中意嘅，可能我哋用翻一啲好似電影頭先講過 Matrix 啊，或者 Inception 啊呢例子，就係你知唔知道會唔會好似 Matrix 咁啊？有一個電腦其實插住喺你個大腦度，不停咁樣遞一啲信息俾你，令到你 我以為我個 以為你身體喺度，但其實你瞓咗喺一部大機器培育緊你嘅。 呢個就係另外一個哲學家叫做 Hilary Putnam。有好出名嘅例子啦，叫做夢中之路啦， 夢中之路或者光中之路啦 ，BIV 啦，呢啲咁嘅例子，即係話其實係咪發緊夢呢一個咁樣嘅情景，其實唔係一定遺論，即係唔一定要用呢一個咁嘅情況去反駁翻我哋日常生活之中有知識嘅，可以用其他無窮無盡嘅，其實係好科幻嘅情況去反駁都得嘅。 嗯，咁但係對於呢一種懷疑論咧，其實就有啲好啲回應咧，就係頭先嗰種對笛卡爾嘅閱讀係啦。當然即係呢個其中現代版嘅閱讀啦，又或者話依一個咁嘅講法咧，咁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咧係預設咗嘅，就係、咧我哋如果要知道一樣嘢嘅時候咧，就要肯定咧嗰樣嘢係真嘅。又或者咁講，如果我要知道一樣嘢嘅話咧，就要肯定其他可能嘅情況咧係唔係假嘅。譬如我要知道前面有張台。就似乎佢預設咗咧，我哋要肯定我哋唔係發緊夢咯，我要肯定唔係有個魔鬼呃緊我咯，我要肯定我唔係一個缸裏面嘅一個腦科學家俾啲失落我咯。咁因為我肯定唔到嘛，因為事實上如果我真係喺個缸裏面嘅一個腦，跟住科學家咁俾啲失落我嘅時候，我都會見到一模一樣嘅經驗噶嘛，我的經驗唔會改變噶嘛。咁我排除唔走嗰啲嘅，所以我唔能夠肯定嘅。我肯定唔到，唔能夠100% 肯定到嘅話咧，我自然就清唔上知識。呢個頭先嘅講法，但事實上呢、這個。知識就必須要預設咗，我哋肯定到嗰個我哋知道嘅嘢係真，我哋要肯定到其他相關嘅其他情況係唔可能嘅話咧，呢個一個好強嘅要求嚟嘅，就係、因為事實上你諗下我哋平時即係一個好簡單嘅考察，就係哲學家成日用嘅，就係諗下我哋平時點樣用知道呢個字，係啊，即係如果平時用知道嘅時候咧，其實冇咁 firm 嘅喎，冇咁肯定嘅喎，即係我話喂你知唔知今晚一陣間搭咩車可以翻到我屋企咁樣？咁你日講啊，搭呢個二號車啦，咁樣，譬如個泥灣搭地鐵啦，咁樣。其實你嗱，如果最後真係嗰架二號車喺度啦，又或者架火車、地鐵喺度，咁係呢個知識啦，好明顯係咪先？ 地鐵又冧咗啊！ 係啊，你點知咧？你有冇？你係唔係可以？ 唔 係 情況 定 唔係又冧，係冇冧過嘅， 從來冇發生過嘅，就好似有啲事從來都冇發生過咁。 係啦，呢、這個都係地鐵嘅懷疑論啊嘛，所謂港鐵懷疑論。但係咁啊，翻返頭先個例子就係、是。你其實都唔能夠 100% 排除咗，其實咧港鐵今日係正常運作嘅，啊架二號巴士正常運作嘅，可能其實唔係喎。但係我哋一般嚟講覺得，你只要夠高，譬如你係日日搭嘅，你日日都知道佢幾點閂嘅，明顯未閂啦。咁嘅時候咧，如果聽到真係未閂嘅話咧，你就會話好明顯嘅知識啦，你係知道我可以搭二號車翻屋企，你唔會質疑佢，你唔知嘅，你點知啊？你冇，你點肯定啊？你咪查曬所有嘢，你咪做足曬去科學家咁樣研究曬所有嘢，你唔係。但我哋都話你係知道。一陣間你可以搭火車翻屋企，一陣間你可以搭地鐵翻屋企。咁於是咧就顯示咗咧，其實知道或者知識嘅門檻係冇咁高，你唔需要100%肯定佢係真嘅，100%排除其他可能，已經相信係知識咯。 所以嚴肅嘅回應應該就係、我哋知道一樣嘢，其實要求冇咁高，我哋唔一定要排除曬其他可能性，先稱得上知道某樣嘢咯。 係啦， 咁所以懷疑論似乎預設咗。知識嘅門檻會唔會太高呢 Alex 點睇？ 呢一點其實哲學家 J.L. Austin 其實比你更加 唔係 Jane Austin， 唔係 Jane Austin，J.L. Austin。 因為啲觀眾可能唔明白我哋個笑話，因為 J.L. Austin 或者 John Austin 啦，係一個英國哲學家，佢成日食字嘅。佢因為自己同呢個寫《傲慢與偏見》嘅 Austin 係一樣串法咧，所以就食咗好多字。所以你有時會咁樣講。 佢個回應其實比你更加專業，都精好精簡，好精簡，就係話你依啲咁樣嘅懷疑論者，其實你翻去查字典啦，就係、是、你知識呢個字根本就同 certainty 即係肯定呢樣嘢係冇關嘅。譬如話你 同埋佢舉啲例子咧，就係、是、你日常生活之中，譬如話你知唔知道隻杯，可能我哋都會質疑嘅咧，咪你會唔會係望錯嘢啊？你會唔會係未瞓醒？但我唔會一嚟就問你係咪有隻魔鬼欺騙你啊？你係咪發緊夢啊？即係呢啲係好苛刻嘅，呢啲係好苛刻嘅。 就一般人對大眾對哲學家印象咯， 似乎就係黐線嘅，你問啲咁樣嘅嘢。咁但係我覺得係可以補充嘅，就係、是、如果你話知識唔要求。肯定 certainty 咗，係唔係真係咁咧？似乎我哋又會有一啲所謂嘅直覺，覺得唔係喎。譬如話有人問你話、哎：，你知道你冇生 cancer， 即係冇患癌症，你肯唔肯定啊？跟住然之後我唔肯定喎。咁你會覺得喂，咁其實係咪真係唔知道？最少起碼喺特定嘅情景之下，我哋會覺得知識真係要求一啲肯定嘅。OK，而第二點，我覺得係比較強化、容易理解就係、是。有啲哲學家會認為啦，我哋撇除確定、肯定呢啲嘢嘅時候，我哋都可以講到唯論嘅。意思係咩呢？就係、是、你諗下，我唔講肯定呢樣嘢，我就重新去講多次我嘅論證，就係、是、譬如話，我知道我隻手嘅時候，我要知道自己唔係發緊夢，呢個好合理啊，係嘛？如果我知道我話我知道有隻手，但係我唔知道自己係咪發緊夢，好似好奇怪喎，係嘛？你發緊夢，你點知道你有隻手呢啲咁樣嘅嘢呢？好啦，呢個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話。我唔知道自己係發緊夢，意思就係話我唔知道自己係發緊夢定唔係發緊夢啦。OK， 好啦，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咪就可以推翻前面咯，就係、是、我其實唔知道自己係有隻手嘅。OK， 你留意翻呢個咁嘅論證，其實中間係唔需要牽涉到任何咩肯定啊、確定呢啲咁樣嘅。其實精髓就係在於咩呢？就係、是、在於我哋去話我哋有一啲感官嘅知識或者日常生活嘅知識嗰、那個。基礎同我哋去話自己係咪發緊夢，或者係咪身處喺一啲夢中之路啊 ，matrix 嘅世界，我哋唔能夠分辨到嘅，即係唔能夠好確實到話到前者係真後者係錯嘅，所以根本上面唔需要牽涉肯唔肯定嘅。 點解？但我點解？我想嘗試，因為太有啲好似有啲複雜，即係我諗 Alex 第二個 point 係想回應嚴肅嘅，因為嚴肅嘅回應係知識唔要求唔 imply certainty 唔 imply 確定性，但係 Alex 又嘗試 reformulate 一次懷疑論嘅立場，就係話其實佢論證都唔一定要求知識 imply 確定性嘅，佢只係要求你分到發夢同埋真實，即係譬如我要知道呢一個我係杯，但我唔一定要確定佢係杯都得嘅。但系咧，你至少要知道佢唔系一杯水，唔系一个樽咁样。你要分到咩樽咩杯？咁如果你连呢个都分唔到咧，你点能够讲到你知道佢系杯咧？咁所以 Alex 呢个系佢第二个对严肃嘅。 即系想佢重新讲一次呢个新嘅一个讲法啊嘛。但系我个回应就好简单，就系咁嗱。你想头先讲嘅就系、是，我如果我知道前面有只杯，或者我知道只有只手咧，就知道我唔系发紧一个更大嘅梦，其实我冇只手嘅。但系咁呢个你认同啦，咁但系你跟住下一个第二个讲第二个 point 啦，就系、是、咁，但我哋唔知道我哋咪发紧梦啊嘛，于是我哋就唔知道我哋系咪有只手咯， 即系分唔到梦， 分唔到梦同埋唔系真。但系问题系点解我唔知啊？如果按头先唔需要确定性嗰个要求嘅话，我当然唔能够排除晒所有可能啦。其实我有机会发紧梦，或者有机会做紧其他嘢啦。但系咁我可以话俾你听，如果我唔确定，我唔需要确定嘅话，其实我 sort of 我都知道自己唔系发紧梦啦， 系咯。即係你覺得係分到我哋係發緊夢定係真實嘅？ 係啦，我覺得係我哋都叫分到，雖然我唔能夠 100% 肯定我唔係發緊夢，咁但係唔 100% 肯定都好啦，我都可以叫做知道自己唔係發緊夢。於是我唔係發夢嘅話，我咪可以翻返去啦，就我知道自己有隻手咯。 所以既然分到就可以知道我隻手，嚟我分到樽同埋杯嘅分別，所以我就能夠稱得上我知道眼前有隻杯啦。即使我唔需要好似一開頭咁個門檻咁鬼高，一定要確定呢個係一個杯，我先能夠稱得上知道。我而家 Alex 就似乎第二個講法就係、是、我已經降低呢個門檻，起碼你要分到，唔一定要確定都好，你就分到嘅話咧，你先能夠稱得上。咁究竟呢種回應對懷疑令嘅回應有冇啲再一個回應呢？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傾。欢迎翻嚟哲学有偈倾。咁头先严肃就尝试回应下怀疑论者一啲论证啦。咁我知道 Alex 应该有嘢想反驳下严肃噶。 首先我可以简单啲再讲翻嗰个怀疑论者究竟系点样去回应嘅。其实佢意思只不过就系话，你谂下，我有日常生，我好似而家咁样生活喺我哋觉得真嘅世界。OK， 即系譬如话我而家系喺度。拍緊一啲好好睇嘅節目，諸如此類咁。 呢個真嘅，呢個值，一定係真，唔使問。 呢個咁樣嘅可能， 同另外一啲可能，譬如話我而家發緊夢，同埋另一啲可能就係我又咪夢中之路啊，或者 Matrix 啊啲世界，我哋其實係會冇一啲更加多嘅理據去支持究竟邊一個先至係真，邊個係假？譬如話我問翻嚴叔咁，喂，咁你有咩證據去證明我而家唔係發緊夢，或者唔係夢中之路？ 即係我諗 Alex 嘅意思就係而家似乎有好多唔同嘅解釋，就係去解釋我哋嘅經驗，即係見到而家隻杯啦，摸到佢啦。即係當然最直接嘅解釋就係真係有個杯，我真係有隻手，我掂到佢。咁呢個其中一個解釋，但係有好多唔同解釋㗎嘛。 我覺得唔係 發緊夢，我哋夢中之路 Matrix， 但係同等地似乎都有。 因為嗰、那個即係個意思係因為嗰、那個如果全部其他係真嘅話咧，我哋經驗係冇分別的， 係冇分別嘅。 所以個經驗就唔能夠支持其實係真係有隻杯，而唔係我哋發緊夢， 或者 夢中之路。 我補充少少個問題，唔係數量嘅分別。就算我只係提及到，譬如話係咪發緊夢都好，我哋嘅理據都唔能夠充分地支持究竟，譬如話我哋而家身處喺。而家我哋以為現實嘅世界，佢支持呢個多啲，定還是我而家發夢？ 咁所以 係強弱嘅問題啊嘛， 係啦，係個強弱問題， 即係同等地支持唔同嘅可能。而我於是咧，你就算質疑我啦，我先話點解？因為如果我哋知道前面有隻杯嘅話，我就要同一時間就要知道我哋唔係發緊夢，我就要知道我哋唔係喺一個夢中之路。但係因為我哋有嘅經驗咧，作為證據啊，係同等地好咧，去支持前面真有隻杯，又或者其實我哋夢中之路，又或者其實我哋係發緊夢。於是咧，我就冇更多嘅理據去話其實。系呢、這个，我哋有理由相信就系真系前面有只杯嘅。于是我又唔能够清得上，我哋知道我哋唔系发紧梦，我哋知道唔系梦中之路。咁、于是我就冇知识咯，即系我冇理解错嗰个成个对话嘛。 咁你有冇嘢？ 唔系啊，我个回应系就系跟住就有问题，就系问边一个一个点解我哋冇强啲嘅证据去说明其实某一个情况系真咧、因为我会觉得系嗱，如果我哋而家见到有只杯，前面有张台。咁好明顯，更加好嘅説明啊！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啲嘅説明，就係、是、其實因為真係有隻杯，同埋我真有隻手，我摸佢，於是我有某一個經驗俾咗我，而唔係發緊夢，而唔係夢中之路。呢、這個咧喺哲學上咧，我哋會有時叫做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 就係、是究竟如果你有某一個講法，有某一個經驗，有個 observation 啦，有某一個觀察，究竟我哋以下好似做科學咁嘅啫，其實我哋應該相信邊一個理論咧？就因為有唔同理論可能解釋到同樣嘅現象。但似乎咧有一啲佢哋唔係同等係好嘅，有某啲解釋咧係好啲嘅，有咩解釋咧係差啲嘅。 咁於是我哋想排走其他， 唔使排走 噶，可能嘅， 其他可能噶， 但係差啲， 差啲。而於是我哋就已經有理由相信咧，或者要去相信咧，你又強啲嗰個。 咁所以翻翻去懷疑論就係、是、發夢夢中之係可能嘅，但係係差啲嘅解釋。係 啦， 即係我哋真實咧係好啲嘅解釋，所以我哋相信真係有隻杯，真係有張台。 係啦，咁譬如舉個好簡單的例子就係、是。如果又講翻呢個拍拖例子先算啦，我發現咗係啦，突然間咧，我嘅另一半咧，開始又開始好冷淡，唔理我啊，跟住咧又開始又可能成日即係又同啲人又喺玩電話，成日唔俾我睇佢電話，咁其實我都唔會嘅。不過即係就算係咁先算啦， 你肯定。 咁你有好多可能解釋噶嘛，係嘛？有其中幾個可能解釋喎。其中一個解釋就係咧， 可能我嚟嘅呢個。 其實嗰個咧就唔係我女朋友嚟嘅。其實咧，我見到佢咧，其實阿軒嚟嘅。咁於是咧，佢啲行為就唔同曬。而我真正女朋友咧，係俾佢禁錮咗嘅。所以我女朋友咧仍然係愛我嘅，係、我女朋友對愛係冇改變嘅。不過咧，只不過係換咗個劉浩軒，佢扮易容，扮咗我女朋友。咁喺呢個情況下嚟講咧，咁呢個其中可能解釋啦，解釋點解佢有嗰啲行為。另一個行為就係佢已經開始唔愛我， 即 係 直接啲嘅。 係啦，直接咁呢兩個解釋當然都可以解釋到嗰個現象啦。但似乎某一個是直接啲嘅，同埋係更加強嘅。 第一個都可能嘅， 兩個都可能嘅。我唔會排除，原來真係發現，原來真係呢條友嚇做咗呢個行為，咁有可能啦。 係有可能嘅， 但係有可能嘅。但係我哋唔會話呢個係一個好啲嘅解釋。 但係點解你會話第一點為之好啲嘅解釋啦？第二點解真係有隻杯，即係有張台，係一個好啲嘅解釋咧？即係我嗰個理由信呢種解釋嘅理由喺邊度咧？ 咁幾個原因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咧，去區分邊個係強啲或者好啲嘅解釋咧，就係究竟同一嘅解釋可唔可以好有效地解釋到好多嘢，係個解釋力嘅問題，係啦。咁我哋譬如科學上都係啦，我哋有時會覺得即係某啲科學理論比另一個理論好咧，係佢用更一樣嘅數量嘅原則解釋更多嘅嘢，於是咧就係一個好啲嘅解釋。咁頭先嘅情況都係一樣嘅，就係咧其實好多如果唔係咁嘅話咧。就唔可能係咁嘅喎。譬如舉個例，我哋似乎前面真有隻杯啊，係因為咧，我哋做譬如做科學研，如果呢個係假嘅話，如果我哋發緊夢嘅話，其實好大鑊嘅。 因為呢有個好大嘅自然世界喺前面，裏面有好多自然規律，跟住呢我哋做科學研究可以搵到好多。如果你話俾我聽全部都係假㗎呢啲，咁即係咩呀，即係所有我哋呢啲經驗啦，所有呢啲自然規律啦，都要係某意嚟講呢係另外，比如果發夢嘅話就係、是、我唔知個魔鬼俾我嘅，或者其他俾我嘅。但如果咁嘅時候，點解可以咁明顯地有咁多嘅唔同而貫融嘅經驗俾到我呢？咁似乎咧更加好嘅講話就係唔係咯，真係有隻杯喺度。咁於是有咁嘅世界喺外面嘅話，自然我觀察個世界，再見到佢啲規律，所以我咪可以有前面真有隻杯，我真係隻手。呢啲係真係我觀察一啲嘢，而唔係啲人自己好辛苦咁樣整一個模型，跟住俾一啲識路我咯。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就話呢個一個強啲嘅解釋，因為可以假設少啲嘢。 所以強啲嘅解釋就係佢解釋到幾多啦，多啲啦，亦都啱啱提到係貫融噶啦。係 啦， 所以呢啲就係 唔會互相矛盾嘅， 對評價唔同解釋嘅一啲要求啦。咁而嗰、那個實在論，即係反懷疑論，即係有隻杯，即係有個台嘅呢種解釋，就比較滿足到呢啲要求。嚴肅嘅意思似乎， 而且係加少啲嘢落去嘅，少啲外加落去嘅嘢嘅。就譬如你唔需要另外作一個故仔，就係、是、咧背後咧有一套有科學家，佢有咗好多諗法，或者個 Matrix 曾經咧同人類咧作戰咗一千年，唔知幾廿年，贏咗人類之後剩翻曬安呢個城市，跟住佢而家要控制你。你唔需要假設咁多嘢，你假設係少啲嘅就好簡單。就是、我只需要話有個世界喺度，咁於是一個簡單啲、加少啲嘢，而且解釋力一樣地強，甚至更強嘅一個解釋，所以佢係好啲嘅咯。 大家有冇？ 如果係一個唯論者嘅話，我個反抱簡單。點解你會認為你嗰個係最貫融或者最簡單先？即係譬如話，咁我而家發緊夢唔係應該最簡單咩？我需要預設嘅世界，只不過係譬如話，我唔知點樣我發緊夢啦，總之，跟住我在世界唔存在，冇任何一啲好複雜嘅嘢喺度嘅。跟住我个梦，其实你谂下，我一个正常人，就算系一个科学家位，但系科学家都唔能够理解晒成个世界系点样运作嘅。即系话，我哋以为呢个世界系好多嘢系贯容，其实都未必系噶。好多嘢其实我哋唔知道噶嘛。我哋好多嘢其实系互相矛盾，只不过喺我哋有限知识之下，我哋理解到系贯容嘅啫。咁如果系咁讲嘅时候，似乎我哋预设到。其實我發緊夢嘅，所以其實依個世界有好多謎團嘅，咁樣唔係仲簡單啲咩？ 因為我覺得有另外一個原因咧，係可以去話我哋相信我哋依個外在世界睇到嘅世界存在係合理啲嘅，就係、是、我哋好似喺依個世界生活緊噶嘛，我好難相信我真係發緊夢嘅喎，你唔好做嘢啊，佢不斷拍自己拍醒自己，冇可能噶嘛，我哋一定要相信啊，我哋係喺我哋睇見感受緊個世界存在，我哋先可以繼續生活落去。开心地生活落去。 所以阿轩呢个另外一 个，呢、這个另一个，但我一阵阿轩呢个似乎系讲紧我哋，就算相信怀疑论者，我系一个怀疑论者嚟 ，Alex 咁假设啦， 我唔系、啊， 佢似乎都要继续攞钱出粮，要继续翻工，即系要 系咯。 如果有 当咗个世界真，即系有个行动同埋思想上面嘅一个一唔一致性。咁呢个系另一个问题，但我想翻 Alex 嗰个回应，我都想 develop 过去嘅，就系、是、佢、 okay. 似乎想讲话。即使接受咗嚴肅你嗰啲條件，係要簡單啲啦、貫容啲啦，都好，似乎真係有個世界係仲複雜嘅。即係例如我唔需要懷疑論者假設係當係個 scenario 係有個魔鬼呃我，我只要預設一樣嘢存在嘅啫，就係、是、個魔鬼呃我咯。我唔需要預設咗有個杯存在，有個台存在。似乎你嗰個解釋嘅嗰個 model 係要預設更多嘢存在，咁唔係仲複雜咗咩？咁如果用簡單作為條件去判斷唔同解釋嘅好壞嘅話，似乎懷疑論者提供嘅嗰個解釋係仲簡潔嘅，因為就係講哦有個魔鬼呃你咯，完就係咁咯。 我諗我最後一個回應啦，即係啱啱可以過來阿軒嗰個討論度啦，就係、是、複唔複雜咧，唔係就係講究竟我預設多咗幾多嘢存在。即係當然你冇解釋好簡單啦，就算宗教嗰啲解釋好簡單噶，我預設多一個存在者就是、上帝，或者頭先有講話就預設多一個存在者就係、是、魔鬼，跟住之後咧咁預設好少嘢啫嘛，所以解釋好多嘢。比預設個世界仲複雜啦，預設世界咁多樣嘢，咁當然啦，預設嘅數嘢嘅數量上咧係少啲嘅，但係咧其實好複雜嘅，因為咧佢其他另外嘢又複雜嘅，就魔鬼咧又要好高智能啦，佢又要有好多心思啦，有好多計劃啦， 要呃你啦， 呢個係想呃你， 係想無啦，點解要咁做咧？又要解釋佢係一個有意志嘅存在者，諗下點解想啦？咁呢度嘅複雜嘅地方咧，就唔係淨係喺數量上咯，所以某另外一啲條件上咧，係複雜咗好多。 即係所以係成個 narrative 嗰個 成個説講個故仔啊，那個故仔多咗好多。 解釋嗰、那個 解釋嗰樣嘢點解存在咧，係麻煩咗好多。 咁、所以睇嚟複雜或者簡潔呢個就難分高低啦。咁或者可以轉落去阿軒嗰個另一個問題，會唔會再 阿軒嗰個問題咧？其實係好多日常嘅初接觸懷疑論者嘅人都會有個諗法啦，就係、是、喂。你成日都懷疑論者得個講字啫， 話你啊， 因為你話呢個世界冇知識，但你唔相，如果你真係覺得冇知識嘅話咧， 咁我哋生活唔會係咁噶啦。你如果唔覺得自己知道全部隻杯，你做咩攞隻杯嚟飲啫？攞一水嚟飲啫？你根本就唔會咁做啦。但你又會喎、 啊。所以呢啲人咪話我哋讀哲學會黐線咯？有乜可能喎？呢啲情況會係真嘅啫？有乜可能呢個世界？ 所以嗰啲人係可能真真正正相信懷疑論咯。啲人話，但 我諗呢個其實個回應唔需要太過複雜嘅。首先就係因為呢個係一個知識論上面嘅懷疑論，即係話其實佢質疑嘅係知識啫。但係你諗下，我哋日常行事，其實我哋唔係下下都要求我哋有知識先至行事噶嘛。即係譬如話，我哋可以因為相信一啲嘢，我就去行事。譬如話，我相信阿柳軒佢係唔會遲到嘅。所以我 好懷疑， 我就約佢嘅時候，我都會準時到。但我未必有一個知識嘅喎，可能我純粹因為睇佢相貌堂堂啊，英俊，我依啲咁樣嘅迷信 ，OK， 跟住就覺得係一個可信嘅，即係話我哋去相信一啲嘢，同我哋去知道一啲嘢係一個距離嘅。而好多時候我哋日常生活之中，點解去就某啲行為咧？係基於我哋嘅信念而已。當然，如果我哋知道嘅更加好啦。咁但係好啦，咁如果係咁嘅時候，懷倫即係回應就係冇啊，我唔知道，但係可能我都相信啦，或者我賭博咯， 又或者出於其他原因而我有個行事嘅模式咯。 或者我都想試咁樣咧，我真係唔知邊個係肯定係邊個係答案嚟嘅，但係因為咧我要拎分啊，所以依個好似似樣啲啊，我做依個啦。 或者我再回應少少就係、是，咁咪就係嗰啲懷疑論者不一致啫嘛，唔代表懷疑論本身有問題噶嘛， 即係懷疑論同行事冇關噶嘛。 你咪話啲懷疑 我哋有沒有知識呢個問題係獨立討論嘅， 即係可以獨立 一套做一套。 係啊，你可以話你啲懷疑論者係咁懷疑我哋知道啲嘢，或者我哋根本冇可能有知識，但係都當個世界真，繼續咁行事。 所以我覺得，呢個回應最終可以依集作為一個總結啦，就係點解討論懷疑論呢？其中好重要原因就係、是我哋起碼咧，如果討論懷疑論就係、是、我哋揾翻究竟我哋係咪所有嘢都真係知識咯？即係究竟咩係知識？佢對於我哋成日講嘅呢個概念咧，要多啲理解嘅。同我哋究竟有冇？如果有嘅時候咧，我哋點樣可以擊敗啲懷疑論者，為知識揾一個基礎？而一定要有呢個之後咧，我哋先至真係可以真係好確實地相信自己嘅知識。咁而呢個咧就係討論懷疑論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啦。就算你行事上冇關係 咁。我哋今集就討論咗笛卡爾同埋一啲現代版嘅懷疑論啦。咁希望大家都仍然懷住懷疑嘅生活落去，因為愛是懷疑。